的光，阿罗嘞，阿罗嘞，阿罗嘞， 阿罗嘞， 阿罗嘞，阿罗嘞，心存在楼万丈中嘞，隔满海里雨万丈嘞，一个欢唱丰收乐嘞，一家心相通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手的好时光。 Oh, yeah.

清沉睡的山岗，空中回响时代的足音，田野飘来醉人的芳香。 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 天上的